所以現在話他將國土再説明所謂呢個娑婆世界之外，仲有其他的國土啊。咁啊，多到極程度咧，故話無量億啊，咁多嗰啲鬼神，所謂天啊、龍啊、其他嘅鬼神。咁啊，娑婆世界裏邊既然有好多嘅天龍鬼神，娑婆世界已經係他方都好，十方世界既然係多啦，即十方世界。無量的他方國土之中，亦有很多的天龍八部啊，所以話他方國土咧就有無量咁多個億啊，所以天龍啊，呢個神啊，咁啊到呢個鋪嚟天，咁啊乜嘢就叫做天咧？乜嘢叫做龍咧？乜嘢叫做鬼咧？咁我哋亦都要咧略為啊解釋下所謂天者咧。大致道論裏邊講係有五種啊。第一種咧，我哋就係天，咁啊天咧係最高啦。我哋舉頭一望呢個天咧，睇就睇到好清楚啦。但係你話幾高咧，就冇人知得到嘅。咁啊，即使今日所謂嗰啲係飛機747。咁啊，佢飛到四萬尺高咧，我哋所知咧個四萬尺高喺呢個天空。咁啊，又即使呢個火箭啊，一飛到上去呢個月球啊，我哋亦都係只係從呢個表面上知得咧，呢個火箭到呢個月球咁高啦。咁啊，其實呢個天究竟有幾高咧？咁啊，亦都冇人咧差量不知啦。總之就表明天咧係最高嘅。咁就如同今日二王者，咁啊統領一個國家，佢個地位亦係最高嘅。所以國王咧就定為叫做天子啦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叫做升天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人家有人不修行，所謂孝順父母，咁啊尊敬嘅長輩，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奸淫、唔妄語、唔飲酒持五戒，就可以升到呢個天上享福，咁就名為叫做升天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係叫做淨天啊，淨天咧就係呢個清淨天。就係屬於呢個色界嘅前天，佢係呢個空虛之處啊，離開呢個地面，咁啊名為佢嘅淨天。咁啊第四咧，佢嘅淨身天啊，就即是話五德還天，係呢個聖人所居嘅，咁啊名為佢嘅天。咁啊龍咧，就代表吉祥。咁我哋中國人咧對呢個龍咧就好尊敬嘅，所謂天子佢個權威啊，唔同呢個龍啊。咁啊，但係龍咧雖然佢係代表啲權威，亦代表吉祥，但係究竟龍係點樣嘅咧？相信亦都冇人真正嘅見過。我哋所見呢個武龍。也不過咧，係見佢呢個表面，龍是否真正係如此咧，係冇人家見過嘅。不過在呢個佛教裏邊，所講嘅龍咧係實在係有嘅。咁啊，龍咧點樣會造成龍咧？就因為佢縮身，佢雖然修行啊，但係由於呢個嗔恨心重，所以墮落為龍。咁龍咧就有呢個手工變嘅龍，有呢個行雲致雨嘅龍，有呢個開光血族龍，亦有守護呢個福德寶藏龍啊！咁龍咧就有好多嘅。咁鬼神咧，鬼就係龜咁嘅意思啊！咁古人咧所謂你嘅意義。 威，咁啊名為叫做鬼啦。有呢個鬼咧係高威咁解，人聽見有鬼咧都係害怕嘅。咁啊總之鬼咧就代表嘅黑暗，咁啊唔見得光，咁就如同一個人咧佢陰功啊所作所為都係違背呢個良心啊，唔見得光啊。所做的事見得光，所以日後就死了個墮落為鬼。咁啊，神咧就係、是、能力不解，能夠移山倒海啊，所謂大力嘅神力。咁啊，此等嘅天雷鬼神，咁啊，從他方來，從他方十方國土。而來嘅點解？咁啊有一部分就係畜生啊，受佛所教化，現在善根成熟，所以一齊從他方國土來此嘅娑婆世界，脱離天中咧，咁啊再能實施法，為佛嘅化身術。又或者地藏菩萨啊，曾经于十方八界之中现无量身啊，所化道啦，无量众啊，此等众生，佢呢个罪苦业力已经咧系尽啦，咁啊因此咧从而道出啊，亦都落呢个娑婆世界。做集呢個鋪離天宮，咁啊經佛啊，以定地藏菩薩所教化，所以話從他方國土定有無量億啊天龍鬼神來到呢個鋪離天宮，不所謂四天王天，咁啊向下咧就係個別出。咁啊，既然講天啊，咁啊天咧其實好多嘅，咁啊我哋分別嚟講咧，第一種啊就係、是、肉界最下層，就叫做四天王天啊，住在呢個須彌山嘅腰，咁佢一切嘅事務咧，同呢個人間咧冇乜兩樣，但係呢個須彌山咧，除咗東南西北，若是話。住在呢個東面嘅呢個黃金島，佢呢個國王咧，佢就東方係持國天王。咁啊南邊咧就叫做琉璃島啊。咁啊佢呢個國王咧叫做真掌天王。咁啊西面山嘅西邊叫做白雲島啊。佢呢個天王咧，叫做廣目天王。咁啊，北邊叫做水晶島啊，佢呢個天王咧，叫做多聞天王。咁啊，須彌山在當中。咁啊，東南西北各有一王所居，所以就名為叫做四天王天。咁我哋點樣可以入生到四天王天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人生前行布施，善得殺生界，而且喜歡聞佛法，佢又孝順父母，供養三寶啊，因此就功德咧就得生為四天王天咧享福。咁啊，佢個壽命有五百歲啊！咁啊，人間咧五十年咁長嘅時間咧，就作為佢一晝夜。咁啊，所以四天王天嘅壽命咧就好長噶。咁啊，其次就係鋪離天啊！咁鋪離天咧，我哋曾經講過。就係、是、在呢個須彌山頂， 咁啊，四方各有八天嘅奉承，三十二天当中咧，呢个粗理天王，咁啊加埋就奉承三十三天啊，佢哋自在咧，呢个须弥山顶啊，在呢个地居天中咧，以佢哋为最高。咁我哋点样可以申报呢个粗理天？就系佢收呢个上品十字。同時呢亦都是報施，再加上持戒不殺生不偷盜，咁亦都呢是專心一意奉養父母，尊敬三寶，以此的善根就可以得生這個偷離天。他說雖然摩天，咁啊，印度啊，嗰度虽然多，中国话嘅善时分，咁啊，点解佢嘅善时分咧？咁啊，呢个天咧，所谓呢个人间嘅日月啊，都照唔到，因为佢太高啊。咁啊，普通嘅人间呢个日月既然照唔到啦，咁啊，点样先至可以分为啊？呢昼夜咧？所以佢用呢个莲花个开，以部莲花咧合埋啊，嚟到定呢个昼夜嘅时间。咁啊，如果呢个莲花开，咁就说为咧系日头啦。咁啊，如果呢个莲花合埋嗰个时候咧，就夜晚。由于日月啊，呢个普通嘅日月照唔到。所以那些天人呢，他自己有光明，所以称他们的善时分。那么在这个人世间，他就不报施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不邪人间，那么也都孝敬这个尊长。咁啊，由呢个持戒故，所以心有光明；由于呢个心啊行呢个孝道，尊重长辈故，所以得生此个须弥摩天。个兜率婆天啊，咁啊，印度话嗰个兜率婆，中国话咧系叫知足天。咁啊，點佢哋知足天咧？佢對於呢個財色名食睡呢個五欲境咧，佢有所知足，不多貪求。咁啊，佢哋知足天。咁啊，呢個兜率婆天啊，有呢個內院，以同呢個外院之分。若是內院咧，就係一生保處菩薩之所居住，咁就名為咧。佢就內院，例如現在彌勒菩薩就響呢個兜率內院咧，為一生保持菩薩。咁啊，等到教主釋迦牟尼佛個佛法滅盡啦，咁啊，彌勒菩薩在呢個兜率內院就下生，咁啊，繼承佛位。若是在釋迦牟尼佛座下曾經聞佛法嘅眾生，即使現時未能了生死啊，咁啊等到彌勒菩薩下生啦，咁啊釋迦受彌勒菩薩之所化度而得到了生死，正到出世解脱。咁啊若說內院咧，就係修天福嘅人之所居住，佢因中行布施，而且呢個口啊冇呢個妄語。以恶口两舌，而且时时呢怀呢个柔和忍辱心，所以临终之后呢就生到呢个兜率外院嚟到享福啦。咁啊，化乐天，点解叫做化乐天呢？化乐就变化，乐呢就系快乐，就系指一层天一天人。佢有大福报，若是佢有所享受之时，佢唔使自己去做嘅， 他的心念一动呢，他需要享受哪一样的生活，那么他的自自然然呢会变现出来，能够随心所欲，真真正正的如同我们过年大家恭祝一样，那么恭喜对方呢是随心所欲，恭喜他心想事成。但我们过年恭喜对方心想事成呢，只是一句不祥语，事实呢是不容易可能达得到的。但是若是我们在人间里面，如果孝顺父母，报施以共呢是民间，以共呢研究佛法，咁就生到呢个化乐天上享福之时，咁啊你个心呢想乜嘢，佢就自自然然呢就变现出来，令你得到享受，所以就名为呢叫做化乐天。个他化自在天啊，咁啊只一层天嘅天人嘅福报啦，仲要比呢个化乐天嘅天人嘅福报仲要大。咁啊呢个他化自在呢，话明啊他化即唔系自己变化，等于话佢呢个心啊，只要一想念某一种嘅欲念或者享受啊。咁啊，其他天嘅天人咧，就会自然咁啊变化出来咧，供给佢嘅享受，所以就名为咧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吉化众天，还者咧就系清净啊，众者咧就系众人。咁啊，既然化就以清净为意。所以你若想生到此一层天的享福呢，你一定呢要断离啊这个男女人物的粗俗，那么然后先至可以发生啊此一个清净的梵天享福。那么所谓众者在这个梵天里面呢，他呢最低层只是做这个梵天的子民，做这个梵天的法性啊，咁就明白佢就话众天，因为法性指民就唔止一位啦，就明白佢就众。咁啊，凡父天咧，父就系父座，佢座呢个凡天大众之中咧，都算系出类拔萃啊。佢就父座呢个大凡天王啊，佢大事，咁啊，即系做大官啦，做宰相之一类啦。所謂一人之下就萬人之上，他就叫做父，父即是父道，明白叫做凡父天。那大凡天呢，那即是天王，為這個凡天之王。那麼這個大凡天王在這個結初之時，他就最先出生，就結盡之後，他就最後滅道，他就主領這個大千世界，這樣名為他的大凡天。那麼小光天呢，那麼光就從這個禅定之中啊，發出這個智慧光，或者這個身上呢發出有這個光明，或者這個口呢發出這個光明。但是由于个所化呢不大呀，明白这个小光天是一层天的天人呢，用这个光来代表这个语言。那么无力光天说明他这个禅定功夫，他这个光明呢渐渐增强啊，所以他就无量光天。那么由于个同时他化去清净布施持戒，所以感到呢个身就有光啦。咁啊，同时佢身前啊，哇，系在呢个黑暗嘅地方，咁啊，佢点一盏灯啊，佢照嘅啲路人， 響呢個暗處嚟個點燈，照嗰啲過路者，所以佢哋感到咧呢、這個心亦都發光。咁我或者在呢個佛寺裏邊，所有佛寺點燈供養法啊，或者塔寺點燈供養法，亦即是話咧買油供養法。咁啊，現在咧可以用呢個電燈嚟到供養佛啊，只係取佢呢個光嚟，以呢個光嚟到照佛像啊。以此的善因呢，所以感到身在这个无量光圈里面呢，响光，咁啊从前冇电灯，咁啊点油灯呢，咁啊现在有电灯呢，咁啊点电灯呢是最光荣的，亦都呢是干净起嚟啊。须知道话是燃灯送佛，但是取这个光荣呢，就不是取取呢这个物质，從時冇電燈，咁啊冇法子點呢個油燈啦。咁啊進一步有火水燈啦，當然火水燈啊又比呢個油燈啊乾淨啲好啲啦。咁啊現在再進一步，咁啊有好好嘅電燈，咁啊用電燈咧而晚嚟嘅供佛，咁啊使到呢個佛殿啊光明四處普照。咁啊，亦是有人發心以光明嘅供養法啊，使到呢個佛殿光明，無呢個半點嘅黑暗，以此嘅善因咧，生到呢個無量光天中。咁啊，唔單身放光，佢呢個心咧，亦都光光普照。咁啊，光陰天，咁啊，以光嚟到代表呢個陰星。咁啊，光光咧，光裏邊有一種嘅意思，以光嚟到代表呢個音，所以叫做光音天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講啊，以呢個智慧光明嚟到教化呢個愚痴黑暗邪見嘅眾生啊，以是因緣，佢呢個心中有呢個智慧光明。所以是为叫做光阴天，咁啊小净天净咧就系清净，佢在呢个禅定境界之中得到服住烦恼，咁啊呢个心生起愿啊，就名为叫做净，但系佢呢个禅定嘅净境都不生，所以名为叫做小，就叫做小净天，心到无量。净天咁啊，无量定咧，个摄影咧，佢呢个禅定境啊，亦都进一步咧系心造，所以佢呢个身心咧得到轻安，得到咧服住呢个三界嘅自私烦恼，咁啊身心咧暂时咧得到寂静。咁啊，嚟咧就無量淨啊！咁啊，即係佢呢個清淨之樂咧，比呢個小淨天咧係好啲。咁啊，叫做無量淨天。咁啊，遍淨天，即係話小光天同埋呢個無量淨天。咁啊，雖然佢都有光明，但係未必咧唔一定咧係好。即使個身心清淨啊，亦未曾一廣普，唯有到此的遍淨天啊，佢呢個禅定心故，所以身心都清淨啊，咁就名為咧叫做遍淨天，比啲小光天、無量淨天啦個總境界，亦都要咧深咗一層啦，得福。生天，咁啊呢个福咧生起来，就系、是、个生字收呢个禅性福力，我得生此天，或者收呢个六道万行，或者收呢个慈悲喜舍，收呢个禅性福力，先至得生此天享福， 是从这个恩中来的，咁就叫做福生天。咁啊，福爱天呢，咁啊由呢个福生天进一步嘅升到呢个福爱天啊，所谓福无遮中，就得妙随顺啊，喜乐相舍。咁啊，再进一步咧，就名为嘅广果天啊，就说明啊，在呢个凡夫位中，若是生天享福啊，咁凡夫位中嘅果报咧，以此天为最大啊，所有嘅功德，所有嘅福报啊，都比以下诸天咧来得大。咁就名为嘅广果天。咁无想天啊，点解叫做无想呢？就是因为修禅定之时，咁啊以佢呢个禅定力故啊，将嗰啲烦恼习气暂时咧系压过，但系未停断，咁啊在禅定中以定力咧，将嗰啲烦恼啊习气啊，咁啊暂时伏住。咁就无有呢个想念，就称为咧叫做无想天。咁无还天啊，咁啊此一类天咧以禅定力故，咁啊伏住呢个见思烦恼，冇咗呢个下界嘅见思烦恼思绪杂乱啊，咁就叫做无还天。咁啊，无业天啦，业就系业啊，我哋有见思烦恼，咁啊，俾呢个见思烦恼所逼迫，所以从呢个无业天进一步以呢个禅定力故，既然伏住呢个下界嘅见思烦恼，冇咗呢个下界见思烦恼之所杂乱啊，再不由下界呢个见思烦恼之所业恼啊。所以名为叫做无业天。咁见见天啊，见咧就系由于佢呢个时地再进一步，咁啊见呢个地理咧渐渐得以明显，就叫做见见天。咁啊见见天咧，现就显现啊。这个显现呢，不是这个业果色，就是这个定果色，由于这个禅定心故，这个禅定境界呢，比之这个禅定天呢，又是深一显现呢，所以名为这个禅定天。那么色究竟天，在这个色法之中，以此一层天呢，是最离世啦。咁就名为叫做色究竟天。咁啊，再进一步就讲呢个四空天啦。咁啊，何以名为叫做四空天咧？就所谓空处天、色处天、个无所有处天，咁啊乃至到咧非想，就非非想处天。乃至就如刚才本文空处天呢，就有四层啊，即系空无边处，即无边处无所有处，亦系非想非非想处。现在超越咗空无边缘、即无边处、无所有处呢三层天，咁啊佢就乃至到第四层最高嘅咧，就是非想。非非想处天，咁啊何以叫做非想？非非想处天呢？就是、三大中最高呢一层天啊，佢呢个禅定咧系最深噶啦。咁啊，佢以呢个禅定力获压过呢个地法阿赖耶识所有一切嘅习气啊，咁啊，所以明白叫做非想。即是无想，但系佢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嘅烦恼种子未曾断，只系暂时压伏啫，纯粹系禅定力。 若是佢一旦離開呢個禅定，即係話出定啦，佢呢個煩惱又會生起之時，等於話係有想啦，所以話非非想，即係非係無想啦。咁啊，譬如乜咧？譬如一個石頭，咁啊，佢永遠扎住響住，假定佢係冰方一尺咧，咁啊，呢個石頭呢個扎住呢個冰方一尺嘅地方啊，嗰冰方一尺嘅地方咧，佢哋永遠都唔會生土嘅。點解咧？呢個石頭扎住佢啊嘛，你叫佢點生咧？佢要生就響橫邊生，但係呢個冰方一尺嘅石頭啊，扎住呢個冰方一尺嘅空位咧。嗰一隻個空位絕對不能再生草出嚟啦，咁啊佢就冇草啦。咁點解佢會冇草咧？就因為呢個冰霜一隻嘅石頭壓住佢，所以佢冇法子生得起，咁就叫做冇草啦嘛。但如果你一旦拎開呢個石頭，搬咗呢個石頭啦。咁啊！呢個冰霜一隻嘅石頭搬咗啊！呢個曾經俾呢個冰霜一隻嘅石頭揸住嗰個冰霜一隻嘅空位咧，受到呢個陽光、呢個雨水，以及嗰啲露水嘅滋潤啊，唔使幾耐咧，佢又是生花。點解咧？係因為呢個種子啊，種唔緊住。咁就唔能夠講佢係冇草啦，所以佢就非非草，你就唔能夠講佢係冇草咯，佢仍然係有草啊。咁啊，此一層天業係一樣，佢以禅定力喎，暫時壓服呢個第八識嘅煩惱，所以佢哋不想啊，好似冇咗呢個生滅嘅妄想。但係等到佢出定之時，因為個煩惱未斷啊，仍然係有煩惱，有呢個妄想嘅念頭，所以非非想，非是係無想啊。咁啊，即是係仍然係有想啦、啊。所以此一層天，名為叫做非想，非非想是天。咁啊，呢個經文佢話一切天道。所謂一切者，就是除了這個娑婆世界之外，我們上文就講過，有這個他方國土啊，無量的諸天啊嘛。咁啊，既然除娑婆世界之外，仲有其他國土嘅無量嘅諸天啊，咁啊，説明呢個天眾好多，所以話叫做一切嘅天眾。亦有好多個輪眾，好多個鬼神眾啊，悉來集會啊，通通都來一集會，到呢個高離天宮，咁就叫做悉來集會。不服咗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樹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天泽神、苗家神、周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土木神，系如是等神啊，就皆乐集会。咁啊，既然除咗呢个天龙八部到呢个脱离天之外啊，咁啊，仲有咧他方国土。同埋呢個娑婆世界啦，好多嗰啲神靈啊，亦都嚟啊，呢個脱離天宮啊，問問佛說法個佛友，他方嘅國土同埋呢個娑婆世界，所有嗰啲海神，海神咧就海裏邊咧有呢個神啊，江神咧。例如我哋中國有呢個長江啦，嗱，好似廣東啊有呢個珠江啦，咁啊在中國裏邊咧，其實好多江啊，咁啊世界亦都每一個國家咧有好多嗰啲江水嘅，咁啊江裏邊咧亦有呢個神啊，咁啊河神啊 咁啊，我咧我哋中國例如黃河之水啦，咁啊亦都好出名噶喎。咁啊，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河啊。咁啊，河亦都咧係有神啊。咁啊，似個海神、江神、河神啊，呢三種咧都係屬於呢個水神。咁啊，樹神咧，樹。就係屬於嗰個植物嘅種名，問到任何一種樹，咁啊樹都有神嘅，咁啊佢就樹神，即係山神。咁啊，在呢個山咧，我哋中國啊有所謂五岳之山啊，所謂東岳係泰山啊，南岳咧就係衡山啊，北岳咧就係、是。行山啊，西岳咧係華山啊，咁啊東岳咧就係崇山啊。我哋中國有五岳，五岳之山佢都有神嘅。咁啊，每一個山裏邊嗰啲山神咧，都係保護佢自己呢個山。咁啊，地神啊，咁啊可以講話佢個土地公咧，咁啊都屬於呢個地神啊。佢個主理咧，呢、這個地下治一切啊，咁就名為叫做地神。個天澤神，咁啊何以名為叫做天澤神咧？咁啊天就係少少嘅流水響呢個地下流嘅，名為叫做天啊。澤咧。就係由各方各處嗰啲小水嘅天流水啊，流埋一堆，成為澤啊，咁就名為叫做澤。咁啊，苗家神咧，苗就係和央啊。咁啊，和央咁啊，未曾成和之前就叫做苗。咁啊，成咗和，即系渐渐由苗长大啦，咁就叫做嚟叫做和，未曾长之前叫做苗。家就系成为谷啦，咁啊种谷就名为叫做家，即系由苗增长成为和，由呢个和秧增长到有谷物，咁就叫做家。咁啊，嗰啲苗化咧亦有神啦，所以古時啊，有呢個後稷教嗰啲子民耕種啊，所以死後就有神啊，咁啊叫佢為叫做苗化神。咁啊，昼夜神咧，咁啊呢一句經文咧，我哋就可以講啊，昼係日頭，咁啊夜咧。就係、是、夜晚，咁啊，晝神咧就或者呢個太陽啊，即係呢個日宮咧裏邊嗰啲眷屬，即係其他嗰啲小神。咁啊，夜神咧就係、是、夜晚呢、這個月宮裏邊咧其他嗰啲小神，咁就叫做晝神。以降咧係夜神。咁啊，空神，空神咧即係虛空神。咁啊，虛空咧，亦都有神喎。咁啊，雖然虛空話明係空，佢只不過冇咗啊呢個實體質，但啊，虛空亦都有神嘅。咁啊，天神啊，咁啊，天神就好多啦。我哋民間裏邊咧，都有好多共同嗰啲天神嘅。咁啊，飲食神，咁啊，飲食神咧。就係、是、包括所謂呢個灶君啦，咁啊佛堂裏邊啦，呢、這個鑑齋菩薩啊，佢係主理咧一屋或者一字嘅飲食，所以叫做飲食神。個草木神，咁啊草木神咧就凡係呢個一草一木都有呢個神靈扶持。咁如是等神，咁啊以上咧講出咁多個河神、江神、就是、海神，或者咧係苗家神、 咁啊，風神、天神、飲食神、草木神啊，咁多個神咧，都加來集會啊，咁啊，通通咧都來到呢個鋪離天宮，咁啊聚集一處，咁就認為叫做加來集會。咁啊，見到佛啦，係放光。咁啊，亦都見到佛一説種種嘅法音，所以佢哋從遠方、從他方國土啊，一時咧混集呢個虛無天上。咁啊，講到呢處，時間已到，向下問卻，付於明日。